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克雷公司沉浮路，行走在超级计算机市场。我会在这一年中介绍一些总部在西雅图或者研发中心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西雅图的 IT 公司。那这其中除了微软和亚马逊这样的大鳄以外，还囊括了诸多在不同领域取得一定统治地位的公司们。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如此迅猛，那很多曾经鼎鼎大名的企业如今都默默无闻了。在西雅图的克雷公司啊，就是这样一家企业。克雷公司以超级计算机之父西姆·克雷的名字命名，他是做超级计算机的。在今天，全球前400名的超级计算机里，大概占据了 60% 的份额。这个数字啊，大致上可以说明在超级计算机领域克雷公司的地位。但是现在呢，使用计算机的主流方式已经从一台超级计算机那过渡到了无数多台普通计算机构成的数据中心联合工作的方式，因此啊，超级计算机依然是一个小众市场，而克雷公司是这个小众市场里面举足轻重的公司。克雷公司自从成立以后呢，曾经在西雅图鼎鼎大名，但其后发展可谓命运多舛，经历了很多次破产和合并。今天呢，我就带你看一看这家超级计算机制造公司。最初，这家公司全称叫克雷研究公司，是超级计算机之父西姆·克雷创建的第二家公司。克雷研究公司呢，主要研发基于集成电路的超级计算机。在这之前呢，西姆·克雷创建了控制数据公司，即 CDC 啊。克雷在 CDC 公司里面研发基于晶体管的超级计算机，代表系列有 CDC600 和 CDC7600 等。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正是从晶体管走向集成电路的时候。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发明呢，给计算机产业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种变革连发明了集成电路的先通公司也没有预见到。然而克雷预见到了这个变化。那克雷创立的克雷研究公司成为了第一家使用集成电路研发超级计算机的公司。当时先通公司继续证明集成电路有着广大的市场，并因为看到克雷的 CDC 公司曾经在晶体管超级计算机上取得巨大成功，决定和他合作。整个合作计划里啊，克雷研究公司专门从事超级计算机的设计和研发，而先通公司则给他们提供专门设计的集成电路。克雷需要什么，先通公司就给设计什么。两者的结合让著名的新型超级计算机 Cray 1得以面世。 Cray 1呢，是在整个计算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超级计算机，它第一次使用了集成电路，重量轻到只有5吨。而克雷的设计啊，也非常优雅。在1975年 Cray 1发布的时候，作为超级计算机市场上唯一重量级对手， IBM 被耍得连边都找不着了。1975年，这可能也是克雷研究公司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因为这个计算机实在太牛太强大了，订单纷纷到来，而订单带来的资金又让克雷研究公司的研发得以顺利开展下去。克雷研究公司啊，做的计算机越来越厉害。十年后的1985年，他们发布了 Cray 2。 Cray 2的计算能力使得美国国家航天局第一次可以进行航天飞机的模拟风洞实验，而这之前因为计算机能力的限制，人类啊，一直没有办法做这么大规模的计算。由于克雷研究公司在技术上如此领先，对手们与它之间的差距非常巨大。此时全球在用的超级计算机的 70% 以上呢，都是克雷研究公司研发的。IBM、NEC 等竞争对手只能瓜分剩余的 30% 的市场。那个时候的克雷研究公司啊，无疑非常辉煌。然而超级计算机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它的计算能力很强，性价比却不高。占计算机市场大部分的企业和个人啊，并不需要如此强大的计算能力。换句话说呢，他们不愿意花冤枉钱买超级计算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苹果和 IBM 为首的个人计算机发展得如火如荼。个人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没有超级计算机那么强，但是大部分需要计算机的个人和企业花便宜的价格买个人计算机也够用了。而克雷研究公司啊，并没有预见到这种变化可能给自身带来的影响，准备相当不足。克雷研究公司继续投入钱和人力研发新一代的超级计算机 Cray 3，却没有投钱进军个人计算机市场。 当新一代超级计算机 Cray 3研制成功以后，克雷硬件公司发现啊，几乎没什么人理睬。那些买了 Cray 1和 Cray 2的人不需要新的计算机，而其他人则不需要那么快那么贵的计算机。那 Cray 3和前两款机型相比，在商业上只能用惨败来形容。和如火如荼不断发展的个人计算机市场比起来， Cray 3的惨败让新公司的管理层和克雷之间进一步产生了分歧。公司管理层认为呢，应该进入个人计算机市场，而不是继续研究更快更强的新一代计算机。而克雷则坚持研究新的 Cray 4计算机。那不管商业上是否有前景，公司是不是能从新型超级计算机里面盈利，这直接导致了克雷离开克雷研究公司。克雷呢又创建了新的公司，但不久就在一场车祸中去世。而那个克雷离开后的克雷研究公司，在经历了 Cray 1和 Cray 2的辉煌以及 Cray 3的惨淡之后，既没有克雷这样的天才来支撑研发，又没能够在个人计算机市场上有所斩获，慢慢的开始衰落。1996年12月 SGI 以 7.5 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克雷研究公司，但是很不幸啊，这次合并一开始就不被人看好。 SGI 以图形工作站闻名，而克雷研究公司则擅长搞超级计算机，两者的这个基因呢并不是特别吻合。那没有人知道啊，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 SGI 要买下已经没有了克雷又不断走下坡路的克雷研究公司。 SGI 在经历了若干次尝试以后呢，于1999年把克雷研究公司作为独立的部门剥离出来。那此后呢，成立于1987年同样主要从事超级计算机研发的 Terra Computer 公司，在2000年买下这个部门，并将自己改名为 Cray 及克雷公司。在整合了克雷研究公司的相关技术之后，克雷公司啊一直在推出自己的超级计算机。但是超级计算机在今天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市场，主要服务于研究机构、航空航天、军队等需要超级计算能力的地方。无论如何，克雷作为一个品牌，还是